是过意爱一爱，人已厌倦，最怕是不能再看你一眼。收回善意的谎言，看着你写给我的留言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你曾对我说爱我直到永远，为什么就这样离开？脑海里出现你的画面，是你挥之不去的容颜。若不是你狠心剪断我的思念，我不会放手让你飘到那么远。你可知道我对你有太多的挂牵，你是我今生唯一不变的爱恋。请属于我的你若是孤单，那我的泪如珍珠断了线。能否再次将手轻轻掩上你的肩，是否你对我还有一点点依恋？是过意爱一爱，人已厌倦，最怕是不能再看你一眼。你可知道我对你有太多的挂牵，你是我今生唯一不变的爱恋。请属于我的你若是孤单，那我的泪如珍珠断了线。能否再次将手轻轻掩上你的肩，是否你对我还有一点点依恋？是过一爱一爱，人已厌倦，最怕是不能再看你一眼。收回善意的谎言， 爱情 护你过去和曾经，我有属于我的那颗心，说给我爱的男人听，要懂得我想要的爱情，在我也要记得那盏灯，为你守候到天明。在乎你过去和曾经，我要属于我的那颗心，说给我爱的男人听，要懂得我想要的爱情，在我也要记得那盏灯，为你守候到天明，在我也要记得那盏灯，为你守候到天明。